第92集，合家欢。 爷爷， 爸。 哎，徐老爹看着门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舌头打结，江前妈先上来拉了他一把。 哥，让人先进屋，进屋再挨个介绍。 对对对。 徐老爹赶紧拿出准备好的新拖鞋，小孩的那双是毛绒兔子的。进屋，一群人就围绕着落座在大沙发上的母女二人。周小云保持礼貌的微笑，小朵看起来有点怯生生的，还有点好奇。徐老头已经六神无主了，只会一会儿看看大的，一会儿看看小的。江前妈把电视声关得小了点，老许头用力地搓了搓双手，张嘴想说话。 饿了吗？ 旁边一个十岁多点的小男孩递过来一个剥好的橘子给小朵。 我洗手了的，消毒液洗的，也冲干净了。 这是你小哥哥，我孙子叫江子涵。 小朵一愣，忍不住扑哧笑了，赶紧收敛，接过橘子握在手里。 谢谢哥，我叫安小朵。 小朵不能吃橘子啊。小涵呢，你去拿点那个红枣过来。在厨房。 哦。 周小云看着老头手里的橘子，又看了看兔子拖鞋，愣了一会儿。除了徐老爹，江前妈向母女俩介绍了自己：江前老婆、江前儿子和红姐。 我儿子，你大哥，他在单位给一个同事替会儿班，晚点回来。不过你们见过，都认识了吧？ 嗯。 小青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不是让他今天早点回来的吗？快给他打电话催一催啊！ 老头子说起儿子，原形毕露，对母女俩那种和蔼可亲消失无踪。刚说完，门锁就响了，门开了，许少卿走进来。他先跟面前的红姐打了招呼，眼神转到沙发上围坐在一起的人时，有点懵，一时甚至不知是不是该进屋。 啊！ 老许看他见了老婆孩子那个木头样，正欲发火，没想到小朵先开口了。许少卿差点转身就出门，而许老爹听见孩子叫这两个字，马上熄了火。 哎呀，你快进屋啊，干嘛呢？ 等许少卿进了屋，许老爹就把他逮到卧室里去了。有电视声压着，还是能听见里面偶尔传出许老爹起高调的质问声。 你还想瞒着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天人在，回头我跟你好好算账。 客厅里坐在周小云身边的江前妈拍了拍她的手，表示安抚。 哎呦，没事儿没事儿啊，毕竟亲父子，没事儿，说开了一会儿就好。 嗯。 周小云笑得很不自在，在这种场合倒是合适。不一会儿，许少卿就出来了，眉间有点紧，死盯着周小云看。 少卿。 哎，徐总，你别怪小云，是你爸非要跟孩子一起过年，不是小云要说的。 许少卿没理红姐，转身进了洗手间。他坐在马桶盖上啃着指甲，想把头脑里的乱麻理清。通过刚才老爹对他的炮火质问，他大概能得出这个狗血剧情的主要内容。他家人集体认定小朵是他女儿，以许少卿这种有逻辑的脑子，实在是填补不出其中的关节。 是因为江前发现了资助的事，还是老头子在医院看见我和小朵了，还是都有？所以呢，这个证据链是怎么闭合的？如果我能生小朵，那就是十七十八的时候。我操，把我想得太前卫了吧。他们是觉着什么星成则灵吗？一定是江前这个逼，是不是觉得脑子没点毛病都不能当上神经科大夫？ 但许少卿想了一会儿，心里的重点变成了周小云。他又回想到刚才周小云那个冷淡的眼神，之前见过周小云几次，他都是很恭敬和善的在微笑，这次明显不同了。 如果他是因为小朵的事感恩，所以配合我家人演戏，绝对不应该是这种表情。为什么？不会是安理把我的事都告诉他了吧？他怎么说的？只说我是同性恋？还是把我们之间的交易关系也说了？真的假的？ 许少卿越想越不安，越想越愤怒，好像他本就危如累卵的生活顷刻间就要崩塌下来。他掏出手机给安离打电话。 你好。 果然不接，他又打开微信给我养的鱼发消息。 你有病吗？ 意料之中的也没回，许少卿更用力地咬自己的指甲。他思考了一小会儿，走出洗手间，径直走到沙发那里，把小朵拉走。周小云目送着他俩，没出声。到了客卧，许少卿把门关好，坐在床上与小朵对峙。 咋回事？是不是你泄的密？ 我就知道你一进来就怀疑我，可绝对不是。是我，我不得好死。 别他妈胡说八道，这谁教你的鬼话？他才不得好死。 电视剧啊，没什么的，反正真的不是我啊。 说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？ 你不是生不出孩子吗？于是许爷爷着急，听说他身体不太好，不能着急，所以我们想让他高兴一点。 听到前一半，许少卿的嘴角一抽，听到后一半又冷笑起来。 哼，你们是谁？你爸？你年纪这么小他就叫你骗人？果然安离真的知道这件事，不意外。 想到安离某些顺从的行为，他开始觉得太阳穴突突突的跳，心口发闷。 我没骗人，是你让我叫你爸爸的，我早答应了的，我没骗人。 你妈不会平白跟着搅和，她肯定是知道了咱俩那个钱的事才回来。如果你没说，她怎么知道？你爸告诉她的？ 我大伯告诉她的。 谁？大伯？你大伯谁啊？ 江医生呀。 你入戏倒是很快啊，又他妈的是个果人，果然是江前这个逼跟着捣乱。你爸和你妈有没有因为我家这事交流过？他们怎么说的？ 有是有的，但我没听清。我当时在睡觉，被他俩吵醒了。他俩不知道因为什么吵架，然后我爸被我妈骂走了，然后我妈还哭了。我不懂，他们两个都想帮你和爷爷，这不是件好事吗？ 第三个果然，安离果然把我卖给周小云了。靠，凭什么？疯了吧这个智障。 许少卿想把所有脏话一股脑的都骂出来。许少卿对安离的自作主张十分冒火。 他有什么资格把我的事说出去啊？是嫌我日子过得还不够乱吗？还给我埋雷？谁他妈的要他这种笨蛋来多管闲事？这种事他都敢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干嘛？果然沾上安离这个家伙就要倒大霉，该死。 你爸爸大人不要咬指甲。 你出去吧。 等小朵走了，许少卿又打了两个电话，安离仍然没接。许少卿突然后悔愤恨， 我为什么要和这种不知界限的蠢货扯上关系？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